前段时间网络上特别流行一个词儿，叫佛系青年，意思是一些90后的年轻人对于社会压力的回应是有也行，没有也行，不争不抢，不求输赢，而对于生活的态度则是吃好喝好健康就好。所以看着办公桌上枸杞、红枣、板蓝根、蜂蜜、草莓、柚子茶，清肺润燥补血的样样都有， 还不止呢，这天天熬夜，天天护肤，啤酒放枸杞，可乐加党参，一边是养生，一边透支着健康，花里胡哨一大堆，看似专业，其实啊都是抱着擀面杖当身锤，一窍不通。 对呀，养生这件事儿不能只是说一说，做做样子，平时点点滴滴的坚持和积累才是最关键的。 是啊， 就像坚持健身可以收获肌肉，坚持每天看半小时的书可以收获生活的乐趣，坚持每周给家人做2到3次的海参吃可以让身体收获健康。 是的，好身体需要好习惯的坚持，所以今天小购开春特惠特别带来699元裸价直购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，场上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新鲜一级品野生海参，一盒200克，大约有40头左右，隔2天吃一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。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的朋友，活动当中立减了1300块钱，只要699元，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。 是， 所以热线只能开通5分钟，4007106110840071061108。 没错，想购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，花699元就能订购到季度装海参的活动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。40071061108 40071061108，而且凡是在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108订购海参的朋友，每人就多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。想吃海参了，前一天晚上把海参煮沸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，喜欢吃劲道 Q 弹的8小时就可以了，要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焖上个1天1夜，好嚼易烂，肉质厚实，做菜烧汤都可以，而且还可以煮粥焖汤，一杯在手，生活更简单。关键是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赠送。40071061108 40071061108。 手机尾号4038的朋友就说，600多块钱就能吃3-4个月的海参，价格这么便宜，你们还有钱挣吗？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款海参啊在北京已经推荐几年了，一直都非常热销，主推的呢是1年装和2年装的海参套组。 是， 而今天之所以降低门槛选择季度装试吃呢，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款海参，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。40071061108 40071061108。 手机尾号1518的朋友说，家里孩子正在小升初的关键时刻，每周都有补习班，非常的辛苦，所以营养一定要保证好，班上不少同学都在吃海参，今天听到你们是野生海参，价格也不贵，那就订上2组回来。还有3570的朋友说，我爸已经坚持吃了10几年的海参了，身体特别的好，一点也不像60多岁的老爷子，听说你们的活动中600多块钱就能订购到进口的野生海参，而且还送泡发杯，那就订上2盒试一试。好了，更多的订购信息不能再一一的播报了， 是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108 40071061108。 海参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、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苷、海参软骨素等多种的活性元素，适合需要营养的或者是年纪大的朋友来进行食补。那今天想购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，原价1999元的鲜一鲜进口野生海参，现在拨打40071061108 40071061108，只要699块钱，而且还送海参焖烧杯。40071061108 4007106110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，到时您可以先看一看鲜一鲜的海参外包装，上面明确标注着产地是地中海的，品相是一级品的，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，包括到生产许可证、产品标准代码等等都是清清楚楚的， 是 简单订购，放心选择。40071061108 40071061108。 好的，提醒各位，想购开春特惠，花699元裸价直供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。 是， 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108 4007106110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传奇书场。 咿呀！欢迎你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爱胡从那个乱蒿这儿刚要起身，眼瞅着呀，从那个月亮门那儿蹭又窜进一个人来，紧跟着看着后边又进了一个人。他仔细这么一看，谁呀？头了的是蒋平，后边的是柳青。这柳青过来就喊呢，嘿，我说四哥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刚才我们要上这个同网镇，您用胳膊肘拱我一下，不让我去，也不让我说话，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我说老柳哎，我问问你，是谁把你给请出来的？当然是你。对呀、啊，我既然把你请出来了，我就得对得起你，是不是啊？我要不让你立点功劳的话，你说我对得起你吗？您连那个同网镇都不让我去，我还立什么功劳？我问问你，上同网镇干什么去呀？啊，你有宝刀，你有宝剑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宝刀宝剑，你到那儿还立什么功去呀？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怎么办呢？老柳威，这是我向着你，我让你立这份功劳。我实话告诉你说吧，王爷住在什么地方，就是他睡觉的地方，我知道的是一清二楚。哦，他在什么地方啊？那是卧龙居室，知道吗？哦，卧龙居室里边。是啊，到那儿去，你不是有熏香吗？用你的熏香把这王爷一熏过去，咱们俩蔫不唧的把王爷给倒出来，你说这个功劳大不大呢？要立功啊，就得立那个疏忽拔萃的，得立点这么大的功劳，那才叫做男子汉大丈夫呢，也不枉我把你请出了这么一场。你说我这是不是向着你呀？柳青这么一听，我跟着你去啊，哎，算了吧，怎么着？我跟着你去，我准得倒霉。没听说过啊？上次跟你上趟黑水湖，我差点把命交在那儿，我还跟着你。你放心，这回呀、啊、这个道我都摸清楚了，绝没有错。你跟着我是一点错处没有，回来以后这个功劳全都是你的，你看怎么样啊？我蒋平可是说话算话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说话算话，到底去不去吧？柳青啊，把头一点，行，我就再信你一回，这回我就跟你一块儿去盗王爷去。一言未定，那是啊，这件事情可是猫腻，对不对？只有你知我知，咱们是法不传六耳，对，法不传六耳，咱们走，那一定是法不传六耳。两个人从这儿出去，也回大厅了。爱虎站起身来，这么一想，嘿，你们可真有大人之才呀、啊！我师父那儿法不传六耳，我四叔叔这儿也法不传六耳。是啊，你们全都灌到我耳朵里边来了。嘿嘿，这倒不错啊！一方面呢想盗这个蒙丹，那方面呢想盗取王爷。嘿嘿，你们等着吧，我爱虎啊，一定要走在你们的前边。我把这个蒙丹跟王爷我一块都给倒回来，等破完了同网阵了，到那个时节，我把王爷的罪证跟王爷往外边这么一交，嘿嘿，我到那时候才问你们呢，我看你们有什么脸面对待我爱虎。想到这儿，爱虎紧了紧腰带，然后出了月亮门也回至大厅。他也就是刚一进这个大厅，这话一眼就瞧见他了。 爱虎， 师傅， 你上哪儿去了？ 我出去那个什么，方便方便，我走动走动啊。 你是不是上西院？ 我没上西院，我上西院干嘛去呀？我根本就没上西院。 你会没上西院？ 我真的没上西院，师傅，您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怎么着？您跟着我瞧瞧怎么样？蒋平过来了，你会没上西院吗？啊，四叔，我是真没上西院。你们大伙儿听听，给我就是方便方便，我这是犯什么法了？干嘛呀？师傅跟四叔你们这么盘问我，这是干什么呀？ 为什么呀？这个爱虎这孩子呀，他脸上的挂相， 刚才的时候皱眉皱眼的，看他从外边这么一进来，喜笑颜开的。 智化跟蒋平两个人呢，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。 到了这个时节，谁也没怎么原因，一直等到吃完晚饭了，到了二更天了， 大家伙啊全都做好了准备，有夜行衣的换成了夜行衣，没有夜行衣的也都换上了平常啊这个衣服，一个个收拾的紧陈利索，该带百宝囊的带百宝囊，该带家伙的带好的家伙，全都准备好了。 智化告诉沙龙啊，您就带着孟郊二位，你们就把住了王府的大门口，而且呢也吩咐好了白云生、卢真，你们就在王府的东墙这儿，墙里边一个，是墙外边一个，只要王府里边的人要是想往外跑的话，能拿就拿，拿不住干脆就杀，一个也不许把他们给放走喽。告诉徐良呢，你就在王府的正北这儿，北墙根外头这儿，哎，在这儿等着，如果说要是有人出来的话，照样或者拿或者杀。智化把这些事情全都嘱咐完了以后， 大人出来了，冲着奔同往镇的人是一躬到地呀。这些人马上全都离开了上院啊，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王府而去。 留下来的这些人呢，什么智化呀、蒋平、柳青、沈仲元、丁兆兰、艾虎、龙涛、姚猛、史云、邓彪、胡烈、韩天锦、马龙、张豹、胡小季、乔斌、彭玉、熊威、韩良、鲁英、陆兵， 这些人咱们暂且不表，单说北侠他们这些人吧，一直来到王府的后身，这几个人呐，一个个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，全都窜上墙头，随着也全都飘身而下，直奔那个木板连环堡。来到木板连环堡的跟前了，云中和魏真告诉他们：“列位，你们可千万千万别忙着进去，我马上就奔南边去了。”等我到那边把那个总弦断了之后，你们再进去。你们要是忙着进去，恐怕到里边有危险啊！离这儿也不远，也就是半里之遥吧。我一会儿就把那个总弦给破了啊！千万千万等我回来。大家伙儿一起点头，道爷您是多多的辛苦了。只见着老道唰这么一转身，冲着南边揉揉揉揉揉揉下去了，也就是走了不到半里地的功夫，到这儿一看，来到了火德星君殿。东边这儿这么一瞅，东边这儿有这么五间东房，里边黑乎乎的，没有灯。再一看西边这儿仍然有五间西房，里边灯光闪烁。魏老道就冲西屋过来了，来到窗户这儿用手捅了一个窗户眼儿，往里边这么一看，里边啊有两个王冠，带着有这么十名兵丁，这都是上夜的。 魏真赶快往后撤下身来，唰那么一转身是直奔佛殿。到了佛殿的跟前了，一看门上有锁，老道唰亮出来宝剑，这么一点锁头，声音不大，把这个锁头就给点下来了。紧跟着轻轻的这么一推隔扇，走进了佛殿。一瞅里边有个海灯，照得特别的明亮，前头有这么一个佛龛，这个佛像看不清楚，为什么呢？有黄云断的幔帐。正当中这个海灯啊，把大殿照得彻亮，佛柜上边有这个古铜的五供，佛柜的前边有这么一个四方的拜殿，用这个黄云缎子包着呢。魏真伸手把这个隔扇呢先给关好喽，随着回来就把这个拜殿呢往旁边这么一搬，再一看下边有四块木板，把这个木板掀起来，把四块木板呢放在了四面。为什么放在四面呢？一看下边肯定是一个黑洞，万一自己下去以后有人上来要把这个木板给盖上怎么办呢？所以特意的放在了四面。云中鹤把这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，手持宝剑往下仔细这么一瞅，这儿底下呀，感情就跟一个井筒子这么一样。拿着火筒照了照，看明白了，然后用这个宝剑呢往下这么一戳，下边有台阶儿。云中鹤是特别的小心呐，点一点往下迈一步，点一点往下迈一步，然后再这么一点，哦，知道下边是平地了，然后用这个火筒这么一晃。一看这里边地方可真不小啊，南北足有五丈，东西也有五丈，正当中是这么一个大铁柱子，两边还有这么两根副柱，两边这个副柱之间有三个大轮子，都比这个车轮子还要大呀，每个轮子上边还有两个拨轮，有这么一个管轮，两边还有这个大皮条，东边有九个小轮，西边有九个小轮，都是挂着十八扇那个铜网的小弦。再一看这个总弦呢，这儿有这么一个铁波笼子，上头有四个铁华子，有这么一个钢大钩，这根总弦呢就在铁华子上边，也就是那个波轮笼子上边绕了这么几绕，这根总弦绕回来，如果猛这么一看就跟这么两根一样。还有四根副弦在半腰这挂着呢，单有柱子轮子滑在那挂着呢，还有这么一个发条，就好像啊在正当中有个塔子上面绕着呢。云中鹤看到这儿，手持双锋宝剑对准了那个总弦呐，用力咔咔一下就给剁了。当时就听见吧嗒嗒嗒嗒嗒嗒嗒嗒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总弦哗啦啦这一下就落下来了。就在这个功夫啊，猛听见上边有人高声喊叫，拿他拿他，把他拿住把他拿住啊。魏真知道上边桶子上边那儿已经有了人了。这个时候啊，魏真也顾不了那些赋闲了，转过身来来到台阶往上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好几杆长枪啊就往下扎下来了， 那个枪头往下这么一扎，上边人还喊呢，拿住他，拿住他，不能让他跑喽，一块拿住他。到这个时节了，云中鹤是不慌不忙的，手持自己的宝剑，就这么一转圈，就听见嘁嘎嚓嘁嘎嚓，这些枪头啊全都嘡啷当啷当啷都落下来了。紧跟着云中鹤双脚这么一用力，噌，从那底下就窜上来了，手持宝剑。您想想啊，就这些上夜的官兵啊，挨着死碰着亡啊。再一说还有那两个王官呢，那都是谁呢？一个是神偷黄浦轩，另外一个是神火将韩琦。这两个人各是兵刃，上前要跟老道交锋，哪知道老道这口宝剑把他们手中的兵器全都给削了，往前就是一剑扑，先杀死了黄浦轩，后边啪宝剑往回这么一挥扎，韩琦紧跟着也是命丧黄泉呢。到这个时候老道看了看，嘿嘿，这十二名连官带兵全都让给扎死了，他呀赶快的出了隔扇，把隔扇重新戴好，唰这么一转身，就从佛殿那儿急急忙忙的又奔往了木板连环堡而来。来到八卦连环堡了，老道一看这儿没人了，他呀奔往正南离为火，用宝剑这么一点，两扇大门立刻就开了，里边套着七个小门。这七个小门呢，火山旅、火峰顶、火水未济、山水蒙、风水幻、天水松、天火同仁。噌，老道这一个箭步就冲这个天火同仁那个小门窜进去了。他也就是啊，刚刚这么一窜进来，从两边的地板这儿哗啦这么一翻，上来两个人，谁呀？一个就是那个出火洞王彦贵，另外一个就是小魔王郭靖。这两个人呢，都是看战的。这两个人过来之后，先说那个王彦贵冲着老道举刀就砍，老道把剑这么一挥，当啷，把这刀啊就给削成了半截儿。后边那个郭靖刚这么一近身，老剑这么一挥剑，噗，就把他给扎死了。那个拿半截刀的刚要跑，老道赶上前去，就是一剑也结果他的性命。无量佛，老道是微微一笑啊。看起来王府里边这些人也就是如此的本领啊。接着老道脚踏万字式，一直奔往正北，直奔冲霄楼。来到冲霄楼的跟前，这么一看，卢芳跟北侠两个人早已经到了这儿了。这六个人不是分开了吗？一个宝刀后边带着一个人，一个宝剑后边带着一个人。北侠跟卢芳他们两个人呢，走的是正西对威泽那儿进来的。卢芳知道啊，像当初老五白玉堂就是误入了雷泽闺妹。卢芳心想，我今天呢也得从我这个五弟雷泽闺妹这儿走。大门这么一开，看见里边是泽水困、泽水翠、泽水咸、水山简、地山千、雷山小过、雷泽龟妹。到了第七个门，雷泽龟妹这儿，北侠蹭这一下先窜进去了。卢芳举着刀跟在他后边是紧紧跟随，两个人也就是刚这么一进小门，两块地板哗啦往起这么一翻，从那儿蹭蹭窜出两个人来。什么人前来探阵？真真大胆。这两个人是谁呀？一个呀是一枝花苗天禄，一个呢 是柳叶阳春。这个苗天禄拿着刀举刀就剁呀、哎。北侠用自己的七宝刀这么一迎，当当把他的刀就给削了。阳春呢、啊、在旁边一看有趁机可入，蹭这一下就窜过来了。当时北侠躲闪不及，这么一抬右腿，啪，照他软肋这就是一脚，把阳春给踹得扑通栽倒在地。卢芳就在后边呢，紧跟着是举刀就剁，噗嗤的一下就把他结果的性命。在前边那儿，北侠把这个苗天禄也给占了。三面一来啊，这两个看战的也被结果了性命。紧跟着他们两个人赶快的就往前走，一直的就来到了冲霄楼的跟前。这么一看，前边有两个圆亭子，一个是日升亭，一个是月恒亭。在这个亭子的后边楼前边有这个石像跟石猴，他们也就是刚刚的要过去，老道正从那儿过来也闯进来了。到了这个时节了，就听正东方那边有人骂骂咧咧，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徐庆来了。徐庆啊，人是跟着南侠展昭呢，展昭人家这个人是一语不发，徐庆可不成，一边走一边骂呀，这叫什么地方啊，弯弯曲曲的，简直是太不像话了，他娘的，一会儿我把他全都烧了。正这会儿正北方丁兆会跟这个韩章两个人从这个坎微水这儿出来了，他们走的是水火既济卦。那么展昭跟徐青呢走的是雷风横，这几个人都凑在一起了，互相这么一看，北侠把手一摆，冲着这个冲霄楼就过来了，一个个啊全都是脚踏万姿势的正当中，这个脚步走起来呢就好像跳这个黄瓜架的样式一样。一看到两边这个石像石猴，不由得气往上撞啊。咱们他们都知道啊，这个石像石猴呢都是假的，里边呢都是棚子，外边是用这个纸啊，用这个布蒙的，上点蓝颜色，月光这么一照，就好像跟这个石头一样。其实这两个地方那就是阵眼呐，眼瞅着这儿有两个铁链子通向冲霄楼的上边，卢芳用手一指，哎，我那个五弟呀、啊，就是从这儿下去的，今天呢我也得从这儿下去。北侠把手这么一摆，要下去咱们可不能够都从这儿下去，对不对，咱们得分开两边。徐庆韩章他们说，对对对，我们从这儿下去，咱们全都分开。好，既然是分开了，咱们可是击掌为号，咱们一击掌大家一块往下跳，到底看一看他是什么样的铜网战。几个人啪怎么一击掌，几位英雄同时往阵眼上边这么一跳，咵嚓翻板这么一翻，同时下入了铜网阵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欢迎醒悟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云中鹤魏真 北侠欧阳春，南侠展昭，双侠丁兆辉，钻天鼠卢芳，彻地鼠韩章，穿山鼠徐青。这七位英雄啊，是击掌威号，啪那么一拍手，分成两波，就从那个石像石猴那两个阵眼那儿同时往上这么一跳，就往上一跳的功夫，哗啦，这一下这翻板就翻了，几位英雄啊就坠入了铜网阵。几位英雄这么一下来，赶快用这个脚找这个网，这个网呢那都倒虚钩啊，这个网往下这么一翻，几位英雄那都悬在了空中，都按照智化嘱咐好的，一个个啊全都是脸朝外，把这个兵器呢抱住了，全都冲着下边。到这个时节了，就是那个天宫网啊地宫网啊就好像断了发条一样啊，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个声响是震耳欲聋。七位英雄赶快用这个脚找这个盆底坑，来到盆底坑这儿这么一看，如果说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，这十八扇铜网霎时间呼啦这一下就把他们全都给罩住了，要想跑啊是比登天还难。可是有一样啊，今天不同了，怎么云中鹤魏震早已经把那个总弦给断了。如果说魏震当时要把这个副弦跟小弦全都给断了的话，十八扇铜网是一扇也上不来，就是因为他只断了这个总弦了，眼瞅着十八扇铜网也有起来的，也有没起来的，也有起了半截吧唧要躺下的，全都有。按道理来说呢，只要是有人一坠入这个铜网阵，马上那个金钟立刻就响，声音特别大呀，而且要连响三阵。今天总弦断了，您听吧，就这个金钟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也不那么响了，而且是参差不齐。几位英雄赶快用脚就找住地盆坑，来到盆底坑这儿这么一看，这个铜网有过来的，有没过来，而且这个铜网上边呢，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，那全都是两指宽的这个铜条子，上边有这个倒虚钩，上边有这个胡椒的窟窿眼儿，底下呢还有这么一个大铁梁，那儿有这么一个石轮子，石轮子只要往上边往下这么一落，咔啦一下，动作应该特别快。今天总弦都按了，动作也没那么快了，有过来的还有没过来的，您瞅吧，北侠云中鹤，南侠丁兆辉又拿这个宝剑宝刀嘁的咔嚓往上这么一削，这么一剁，就是过来这些铜网啊也给削成了好几段，都给削碎了。至于说没起了那些铜网也就不理他了。到这个时节的北侠是大喊了一声，列位赶快往这个盆底坑上边窜，你们赶快奔这个东西北那些地道沟道那儿去，把住了，我奔正南。说完话呀，这几位英雄浑身一脚力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，都从这个盆底坑底下窜上来了，分着唰唰唰，那几位就奔这个东西北这个三面的这个地道啊，这个沟道门口这儿这等着呢，知道啊，一会儿从这儿就得上这个弓弩手啊，而且那个弩箭都是用毒药泡好了的，只要钉在人身上是必死无疑。南侠这个时候他呀也就是刚刚的来到南边这个地道沟道门口这儿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就听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，知道马上这个弓弩手就该出来了。这个头目敲梆子，这个头目他是谁呢？原来啊那是那个邓车，这打邓车被上院衙的人给抓住之后，王爷换了人了，换的是谁呀？圣手孝士冯渊。冯渊提了个枪，拿着梆子，梆梆梆这么一敲梆子，马上就从南边这个地道口这儿已经下来，要往里边来了，也就是刚刚的来到门口这儿， 北侠呢用这个七宝刀唰往下这么一剁，冯渊呢他听见这个刀声了，要说这冯渊还真够机灵的，猛地蹭往外这么一窜，窜过来了。他回头这么一瞅，哎呦，他认识北侠呀。他把这个梆子跟那个枪啊就往旁边这么一扔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哎呦北侠爷爷，哎呦北侠祖宗，哎呦我的亲爹爷，您把我饶了得了啊，您把我给饶了得了。他这么一苦苦的哀求，北侠这个人是个善良之人呢，拿着七宝刀啊可就砍不下去了。这么样一来，这冯渊呐就跪在地下，醒来，您看是不是？您是把我收成作为您的干儿子呀，还是把我收为作为您的徒弟？徒弟我呢，早已经是算计好了，您老人家呢，这些日子肯定就会来到这里的，我就是等着您老人家呢。您老人家应该想一想啊，你们虽然说破了铜网站了，你们知道那个蒙丹在什么地方吗？知道王爷在什么地方睡觉吗？我给你们做个引导之人，你们看如何呢？他是南方口音呐，啪啪这么一讲，这北侠这么一听倒也是啊，光破铜网站不行啊，还得拿到这个奸王的罪证，还得抓住奸王，正需要有这么一个向导呢。嗯，你起来，我不杀你了。呀，你不杀我了那也好吧，到底我算是你的干儿子，算是你的徒弟，就是孙子也可以呀，我到底对你老人家是应该怎么称呼呢？北侠这么一听，哎，干儿子我已经有了，你是真心吗？我如果不是真心的话，让着我以后死无葬身之地，天打五雷轰了我呀，我一定要跟随您老人家呀。北侠这么一听，要是这么着，我就收你这么一个徒弟。呵，把这个圣手秀士冯渊给乐的跪在地下梆梆梆就磕头，这就算拜师了。嘿，这冯渊呐，拿起枪来，拿起棒子来，您看到这个时节，我先得立个功啊，列位全都听好了，我一敲梆子，他们马上从里边就出来，你们做好准备，出来一个你们就杀一个，出来两个你们杀上一双啊！准备好了，千万不要让他们用那个弩箭把你们盯住了吧，盯住了那可就是要死的呀，你就敲梆子吧。是啊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这梆子这么一敲，您瞧东西北那个地道里边啊就往外走人。本来这个地道呢里边就比较狭窄，只要一发生情况，他们第一声梆子响，立刻呀就从外边那个地道口那儿挨着个拿着个弩匣子往下走。第二声梆子这么一响，这人就开始从这个地道里边往外出来了，出来一个那扑哧砍一个，出来一个扑哧砍一个，就这三个地道啊已经砍了九个了，里边的人的密听这不对，也不敢出来了。唯独南边这儿，人家都不知道冯渊已经投降了，一个也没出来。就在这功夫啊，猛然间就听见上边有人高声喝喊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这个冲霄楼的上边这儿，那个地板啊，感情的全都是铁篦子，有窟窿。从这个楼上边能够往下边看，看得清楚吗？四角啊，那有四个大灯那照着呢，从上边看得特别的真切。这个时候都谁来到上边了呢？到这个时节呀，嘿嘿，来到上边的首先来讲那就是王冠雷英，还有金边将盛德川，三手将曹德玉，赛云坛崔平，小灵官周通，张宝、李虎、夏侯雄，带着王叔的不少兵丁啊，辞别了王爷，赶快的就来到这个地方，绕了五行栏杆，来到春霄楼的里边。他们登上这个大铁壁子，往下这么一看啊，发现冯渊呐已经投降人家了，雷英在上边指着冯渊是破口大骂呀，好一个冯渊呢，你没有骨气，你怎么投降他们了？冯渊也不客气呀， 抬着头手指着雷英，他也是破口大骂呀，你们就是王八羔子啊，今天我跟我的师父在这里边要擒拿你们这些恶贼呀，难道说你们还要造反不行吗？赶快下来，你们赶快受死吧。 这么一乱，到这个时机的大伙围着雷英啊，哎呀哎呀，王冠，您说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小子他投降人家了。雷英微微一笑，下了命令，让那100名弓弩手全都撤出来。他告诉大家，不要着慌，不要着急，我略施小计，就让他们没有葬身之地。 啊，大伙已经都到现在了，难道说您还有什么妙计不成吗？ 吩咐这些兵丁们，还有那些弩箭手们，赶快的。 咱们王府里边有不少的柴草，把那些干柴干草给我全都抱来，咱们用手烧他们，把他们烧死在这儿。 嚯，这一声令下呀，王府里边有不少的干柴干草呢，一会儿功夫把这些柴草啊全都给搬运来了，点着了以后就从铁壁的这些窟窿里边往下扑哧扑哧这么一扔。 哎呦，这一下啊，陆丰、徐庆、云中鹤、北侠、南侠、丁兆慧，就他们这些人可吃了苦子了。 您想啊，上边往下边扔火，他们用这个刀来回的这么一拨，脚底下也是火呀，然后他们赶快用脚这么一扒拉， 功夫一长，连靴子底子那全都燎着了。 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冯元道这个时候带他们，哎呀，不要着急，赶快跟着我来吧！啊，咱们往这个地沟里边钻。 冯元带头喽，他们这些人那是鱼贯而行，就跟着冯元急急忙忙的就从南边这个地道这儿就进来了，一直来到了顶南头。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不好！ 怎么？人家这儿啊，已经用那个大铁板把这个道口给封死了。不仅如此，上边呢还盖上了那么两块大石头，还有那个弓弩手啊在上边坐着呢， 这出不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这边出不去，哎呀，咱们赶快跟我走，咱们奔那边吧。 东西北也就是这四个口全都去了，那都给堵着呢。 哎呀，这个时候这个火是越来越大，难道说咱们真的被他们烧死在这儿不行吗？ 他们怎么被困在铜网阵当中，咱们暂且不表。再说那个蒋平跟柳青两个人一看大家伙全都走了，蒋平啊马上就叫着柳青，两人呢就出圣院衙，直接的就奔王府的后身而来。到了后身这儿这么一看，正好碰见徐良子。徐良子这么一瞅，四叔父，你老人家也来了 啊。哎，对了，我怕那个里边人手不够，我到这看看，我前来接应来了。 哦，是啊，那你们就赶快进去吧， 反正徐良也不管呢。 蒋平跟那个柳青两个人蹭蹭窜上了墙头，然后飘身而下。 两个人呢绕过了这个木板连环堡，直接的就奔往西南。 柳青还一再的问呢，哎，四哥，你怎么会知道王爷的住处呢？ 嗨，这都是那个魏昌他告诉我的。 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 两人呢一直来到西南这儿，这么一看，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圆月亮门， 进了月亮门以后一瞅，有这个北房五间 里边亮着灯呢。赶快的来到屋子前边窗户这儿，用手把窗户纸捅破了，往里边这么一看，里边啊有这么一张雅床， 那个王爷呢半躺半卧的，手里边拿着书，那脸看不见，怎么书挡着脸呢？有这个花白的胡须。 哦，再一看有两个王冠，也都面冲着里边，靠着个落地罩的花牙子在那站着呢。 看到这儿了，蒋平赶快用这个胳膊肘这么一拱柳青，柳青从怀里边拿出两个布卷来，两人同时的把这个鼻子全都堵好喽。柳青赶快从这个百宝囊中取出来他那个熏香盒子， 用这个千里火筒把这个熏香呢给点着了，然后就把那个铜鹤给脖子这么一蹬，把这个熏香啊往这个仙鹤里边这么一装，随的就把仙鹤的嘴儿就从窗户这儿往里边这么一伸，在外边一蹬这个仙鹤的后尾巴，呼身呼身呼身，眼瞅着熏香啊就跟这么一道烟儿一样就进去了。这柳青啊使劲的拽着椅子，拽了半天了，眼瞅这个屋子里边这个烟呐、已经烟气腾腾了。哎，蒋平还问呢，老柳喂，没结没完的，你这拽什么呢？我这拽什么你看看，好像是不管用。怎么不管用啊？你瞅那位王爷呢也没撒手扔书，那两个王冠呢好像也没躺下，嗨，那全都木在那儿了。你管那个收起来，咱们俩进去。哎，是，好，咱们俩进去。这两个人呢赶快的把这个熏香盒子收在了百宝囊之内，两个人来到门这儿，唰咱们一推隔扇，俩人就进去了。蒋平蹭蹭这个几步直奔王爷这儿来，到这儿这么一抓，抓了把这王爷这胡子给抓下来了，这么一瞅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，嘿嘿，感情啊这全都是假的。再一瞅这两个王冠，这会儿啊也都是假人啊。这么说咱们让人家给蒙了，那可不是。怎么回事呢？自打这个雷英啊从那个郭家营这儿回来以后，回家这么一瞅彭启没了，他就知道坏事了。一问他的父亲雷震，雷震苦口我心的劝他，把蒋平的事情也跟他讲明白了，跟他说从此以后孩子你可不能够再保着王爷了。这个雷英说什么也不听他父亲的话，而且爷儿俩呢是越说越僵，是父子反目。雷英怒气冲冲的就转回了王府。回到王府以后啊，他把王府里边这些消息埋伏全都改了改，原来有消息的地方再增加消息，没有消息的地方索性再设上消息，就怕有人要暗害王爷，特意的把王爷住的地方他给变了，在这儿设下了消息埋伏。这么样一来，蒋平跟柳青两个人恰恰中了人家的奸计，两个人身子往后这么一退，整踩在这个翻板上边，扑通的一声，两个人啊全都让人给翻底下来了，下边是一个大坑啊！哎呦，底下赶紧有两个王冠在这儿挡着呢，过来把他们两个人司马到团底就全都给捆起来了。得，廖青到这个时候翻着眼看着蒋平，心话是不是？我说我不能跟你来吧，跟你来准上当不可。这一回呀、咱们两个人总算是没救了，非得死在这儿不成啊！咱们不说蒋平跟柳青两个人，单说智化跟那个沈仲元也是一样啊。看别人都离开上院衙奔了王府了，智化跟沈仲元两个人同时的也就从这个上院衙出来了，出来以后也照样的奔往了王府的后身，看了看临近了，猛然间就见从树林子里边窜出一个人类，定睛这么一看，谁呀、感情是徐良。这叔父师兄你们两个人也是怕里边人少过来接应接应。这话这么一听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啊？刚才那个蒋叔父、还有我那个柳师叔，他们两个人也是进去接应去了。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嘿，我说老沈呢，背不住他们俩人是不是也是笨那儿啊？沈仲元告诉他了，去也是白去呀、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上楼啊，不知道蒙丹在什么地方啊。好，甭管他，咱们俩进去。这徐良一听啊，我也是跟你们进去吧。那可不行，我告诉你不能擅离职守，你就在这儿好好盯着。我就在这儿盯着，你们进去吧。就这么着，智化跟着沈仲元两个人往起这么一纵身，跳上墙头，然后飘身而下。下来以后，这两个人呐、 直接的就奔往了那个八卦连环堡。沈仲元在前边引路，他们走的是坎微水，进的是水火济济那个小门，脚踩万字市中央，直奔冲霄楼而来，进了五行的栏杆了。纸花从这个百宝囊中刚刚掏出飞抓百炼锁来，沈仲元把手这么一摆，靠的根本用不着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奔那个大柱子这儿过来了，来到大柱子的后边这么一瞅，嘿，这儿感情啊有这么一尺二寸长的这么一个大铁篦子。眼瞅着沈仲元把这个铁篦子往旁边这么一搬，吧嗒嗒嗒嗒嗒嗒嗒嗒，从上边啊就放下这么一个软梯来。哦，感情这还有这个东西呢。纸花跟在沈仲元后边就爬这个软梯到上边了，把这个软梯从新的卷上来收好喽。沈仲元领着他直接就奔了上边的第三层，往正南这么一看呢，王府里边的兵丁就如同蚂蚁盘窝的一般。纸花微微一笑，行嘞，咱们不管他们的闲事儿，办咱们的正经事儿吧。于是他们两个人呢就奔这个隔扇这儿过来了。一看这个隔扇呢根本也没上锁，两个人一推这隔扇就来到了屋子里边，掏出来千里火筒这么一画，看得特别明白呀。上边有这么一个玄龛，这个玄龛的下边呢有这么一个佛柜。拿这个火筒这么一看，看特别仔细，哎，这个佛柜上边有这个古铜的五供。嗯，智化一看这个柜面上边怎么有这么一道大横缝子呀，智化生疑呀。哎，我说沈贤弟，你过来看看这儿怎么有这么一道缝子，背不住这儿就什么消息吧。嗨，这儿是干裂的，干裂的，这不对呀，怎么这都是油漆做的，怎么会有干裂的呢？你放心吧，这儿没有什么消息。那好，你到外边给我寻风去，我上去。说着话呀，这个智化蹭一纵身就往这个佛柜上边这么一跳，他也就刚刚跳上来，就从刚才那个大裂缝那儿出哈出哈的伸出来这么两只大枪啊，就捅在了智化身上。智化马上从这个佛柜上边翻下来了，哎呀不好啊，把我肠子都给捅出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，京音乐第27代的五位传承人都会穿上僧袍，戴上僧帽，手持各自的乐器，在智化寺正殿内演奏小花言等自古流传的曲牌。这一代传人中的领军人物是主奏乐器管子的乐师胡庆学。 中国最传统的一个记谱方式叫公扯谱，公扯谱呢，它由上扯、公凡、六五一等这十个汉字来记写曲谱。过去的乐队编制呢也是非常庞大的，它由双笙、双管子、两个笛子、两架云锣、一面鼓和几件法器来构成的。

别走，别走。 危害身体，毒害精神，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五一回家就像过年一样，爸妈特别开心，妈妈做了一桌子的好菜等着我们回家，爸爸呢是攒了一肚子的话要和我好好的唠唠，而我给他们准备了一年的瑞丽羊奶粉。 是的，奶制品不是保健品，它和我们日常的一日三餐一样，是需要每天坚持的基础营养，而羊奶是众多奶制品中的佼佼者了。因为奶山羊是双乳结构，营养聚集，富含了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可以满足每天的营养需求。尤其是瑞丽羊奶粉不含蔗糖，特别是金赞配方的瑞丽羊奶粉，添加了益生菌、硒元素和植物甾醇，是父母理想的日常用奶。 那今天五一专档，瑞丽乳业再放狠招。那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只要订购一个月两盒瑞丽羊奶粉的朋友，就送您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一盒。 没错， 您要知道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菊花茶，是金丝黄菊一朵菊花就能泡一大杯，天然清香，淡淡甘甜，是这个季节最佳饮品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哎，咱们这次的门槛很低哦，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可以送一盒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。 对呀， 这在超市或者平时订奶肯定是享受不到的。 是， 所以啊，不管您是老会员还是新朋友，今天的金丝黄菊送的特别超值。 是， 订购热线4007106108。4007106108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中是直降了159元，只要99块钱一盒。那订购两盒呢，就送您金丝黄菊一盒。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之计在于晨，早上的精神面貌很重要，喝杯羊奶再工作，感觉活力十足的。中午快餐外卖太油腻了，下午小饿小困了，为了身材就别点奶茶了，冲杯羊奶吧。紧张工作一整天，总之呢，羊奶什么时候都能喝，而且全家老少都爱喝。今天五一专档，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来体验羊奶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两盒羊奶粉就送金丝黄菊一盒，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那手机尾号9521家住通州区的李大爷说，听你们的活动有一段时间了，羊奶粉的价格倒是很实在，只是每次都是8盒10盒的优惠活动，我就是想试一试，所以啊，还是今天的活动实在。还有啊，手机尾号3521的刘姐说，前两天我还在办公室里看到90后的小姑娘们在喝菊花茶呢，一大朵菊花把整个水杯占满了，又好看又好喝。听说今天订一个月羊奶粉就免费赠送，那我也要订购。 好， 还有手机尾号5218的家住大兴的吴小姐说，一直喝的就是瑞麟羊奶粉，品质我放心。只是今天免费送的金丝黄菊又是什么茶呀？ 看来不少朋友对于金丝黄菊还是很感兴趣的。你看天热了，应该多喝水，可白开水毕竟没有菊花茶好喝呀。现在起您打进4007106108，只要订购一个月的瑞麟羊奶粉，就可以不花钱免费送您一盒金丝黄菊了。 没错， 一盒有20朵，一次只需泡一朵金丝黄菊就可以了。金黄色的茶水飘香四溢，清香甘甜。平时火锅烧烤吃多了，泡杯金丝黄菊，经常加班应酬，喝杯金丝黄菊，天天对着电脑工作，那一定要泡杯金丝黄菊喝，好看好喝。市面上一盒是98块钱，今 天订购一个月两盒羊奶粉，就能不花钱免费送了。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两盒羊奶粉，就送金丝黄菊一盒，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，瑞麟五一门槛一降再降，原价516元的两盒瑞麟羊奶粉加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，现在一共才花到198块钱。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。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，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温岭长知识热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来到会友楼吃饭，因为穿得破旧，跑堂的伙计牛三儿瞧不起他。他看着程咬金坐在八仙桌就生气，抱着夹斜着眼，他问吃什么。程咬金一说，这牛三儿把嘴撇的就像吃了6个苦瓜一样。哟，嘿嘿，哎呀，什么来盘牛头肉，来碗虾酱，来颗大葱，弄金饼还高汤呢。哎呀，这个地方不卖这个，您呢请吧。往哪儿去？到外边挑桌去。哎哎哎，这不是您坐的地方。程咬金压不住了，这火腾就起来，这是轰我呀，瞧我没钱呢、啊、没钱谁都欺负啊，我就治口气。那你这后堂卖什么呢？后堂啊，我们卖成桌的。成桌的多钱？成桌分三等啊，上等银子3两6，中等白花花的银子2两4，三等10吊钱，要特别巧做呢得另算。行了，甭什么巧做了，我问你，三等的都什么菜？三等的都是肉上找，没有鱼虾，酒半斤，饼面食随便吃，全在里头了。程咬金一想，嗯，我那10个耙子能卖20吊钱，吃一桌三等的还有富裕。好吧，要桌三等的。是了，过卖伙计牛三心想，轰没轰出去，多卖你几吊钱，行了，他给要下去了。三等9席一桌呀，吃快呀。叮当叮当，刀烧七响，一会儿的功夫就上齐了。程咬金往这一坐，看看酒，瞧瞧菜，一提鼻子，好，别看在大牢里我也吃得不错，怎么跟这比呀？啊，那就叫活着得了。他滋喽一口酒，吧嗒来口菜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好。他甩开了腮帮子，颠开大牙，稀了呼噜的，这一桌酒菜他一个人全进肚了。嗯，差不多有点底儿了，不过要再来点儿呢还行。算了算了，我娘还没吃呢，我还得回家。吃完了，盘碗撤过，擦抹桌案，给他又续上了水。嘿，客人，我给您续点水。好。他端起水碗没等喝呢，这牛三又过来了，我再给您续水。嗯，别着急，我还没喝呢，我再给您续水。哎，你怎么还续水呀？ 哟，您外行了，我们这个蓄水啊，就是跟您要钱，您把钱该赏下来吧。老程一听就急了，要钱呐？那你就说要钱呐，干嘛净拿水灌我？我快成河漂子了，多少钱？哎，你也没加什么，就是十吊钱，十吊钱呐。好，赏你五吊哟。过卖伙计牛三儿一听，心里高兴啊，是我看走眼了，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啊，别看穿得破，有钱呐。哦，明白了，准是乡下大财主上集上遛弯来了。赶紧笑着说，谢谢谢谢，您把钱赏下来吧。嗯，没钱啊？啊，没钱？没钱会吃饭吗？你去给我找回五吊钱来。过卖伙计一听，翻了翻眼皮，怎么吃十吊赏五吊找回五吊？哎呦，我真输了眼了，这人家进门时候啊，把钱存在二柜上了，我没瞧见。好了，他赶紧来到腰栓的二柜这，掌柜的，您瞧瞧那个蓝脸的没有？掌柜的顺着手指方向一瞧，瞧见了，他吃了十吊钱，赏我们五吊，柜上存二十吊，找他五吊。是什么？什么时候存的二十吊？哎，不是存了吗？那你给查查。甭查，没存，柜上就存三份钱。他用手一指，那位那位带那位。哟，没存呐？那我问问去。他又回来了，来到程咬金近前，可爷，您柜上没存钱呐。程咬金把眼睛一瞪，我说我在柜上存钱了吗？我没钱呐。啊，没钱？没钱你吃饭？混蛋，我站着不比谁矮，蹲着不比谁矬，我也是男子汉，我没钱会吃饭吗？啊，您到底是有钱没钱呢？老程把伙计牛三骂糊涂了，牛三没办法，又来到二柜着。我说掌柜的，我有点犯迷糊，刚才是这么回事情。掌柜的一听，用手点点他，我说牛伙计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是恶习不改呀，你一定是小瞧人家来着，把人家招恼了，人家拿你耍骨头呢。咱们买卖生意人不能瞧人家穿的好坏，你这毛病老不改。是是是，我改，你瞧我的，我要把钱要不来，我就甭当掌柜的。对对对，掌柜的，那您过去吧。掌柜的来到程咬金近前，可爷你好。好好好，您到集上遛弯来了？啊，遛弯来了。我在路北的时候您就常来，我常伺候您。对呀，是啊，您的麦子都收了吧？啊，都收了，庄稼都拉到家了。啊，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我是不是给您写上啊？那就写上吧。那您贵姓啊？耶，程咬金说，你跟我客气半天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呢。不是，刚才我们伙计啊招惹您生气了，我过来是给您赔罪来了，您把我们伙计骂迷糊了。嗨，你甭说了，你也是来要钱的吧？对了，没钱。没钱？您没钱？谁说的？没钱凭什么白吃呢？你呀比那伙计还混。掌柜的有点不高兴了，哎，咱嘴别带脏字儿，你倒说说我怎么混呢，我也好明白明白。你是掌柜的吧？是啊。您是干什么的？ 我呀，我是卖耙子的。一把耙子两吊钱，十把二十吊，你们门口那个伙计留下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可爷，我承认我混。好，您坐着，我找那个伙计去。 掌柜的往前去，心里琢磨，门口的伙计姓张， 张伙计家里又不种地，买十把耙子哪儿搂去？他到了门里，见着张伙计喊：“哎，进来进来，什么事儿？掌柜的，刚才那个卖耙子的是你让进来吗？”“是啊是啊。”“你把他的耙子包圆了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没有。”“哎，这事儿你堂去。”“好，我瞧瞧。”两个人来到后堂，程咬金一瞧，嗯，认识，是那个伙计。“ 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他都买去了。” 张伙计一咧嘴：“客爷，我让您进来，我以为您是吃饭的，谁买您的耙子了？”“ 哎，你不许耍赖呀，你不是说让我把耙子给你放在那里吗？20吊钱啊，交钱。”“ 哎呦，我的客爷爷，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？我哪有钱给您呢？”掌柜的一瞧，心里明白了：“张伙计，你回去吧，我懂了， 这是讹人的。怎么办？这个家伙块头挺大，挺凶。” 他正在琢磨着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在旁边桌坐两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卖私盐发家的孙掌柜的。孙掌柜的一扭脸瞧见程咬金，吓了一跳啊！3年前我阴他，他坐了大牢，他出来了。要知道我诚心冒坏，他准找我算账，可就麻烦了。我呀，给他烧把火，叫他进去。地面也安静安静。想到这儿，他低头跟他那朋友嘀咕，那个朋友也是卖私盐发家的。如此这般这么一说，这位站起来了：“哟，这不程爷吗？啊，认识我吗？”“面熟。”“程爷呀，您是好样的，您可是我们斑鸠镇的英雄，您怎么上这吃饭呢？”“这个楼叫会友楼，这里的掌柜的伙计啊，哎呀，太饿了，太坏了，净欺负吃饭的，特别他们那个东家呀，这是本地的一霸呀，欺男霸女，专踢寡妇门，弯绝户坟呐！你呀，可别在这闹，快走吧！花多钱？没钱我给你。”程咬金一听这话，火腾就上来了：“什么？我3年在大牢里，本地又出了个恶霸呀！我要为民除害，你躲开，你甭管了，甭说没钱，有钱我都不给。”你说那个孙掌柜的多坏啊，他给烧完火，俩人蹭溜走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掌柜的过来了：“哎，我说朋友，说了半天您没钱对不对？ 怎么 啊，你是穷家门的？”“ 对。”“ 你们这行人睁开眼睛不知道吃哪方，什么蒙个人讹个人的，可是未从学艺先学理呀。”“ 啊，什么叫未从学艺先学理？你说给我听听。”“ 我告诉你，干你这行先得打听打听，问问我们这个会友楼东家姓尤是干什么的，你先得掏掏耳朵，掏明白了再来呀。你有钱没钱吧？你说。”“ 嘿嘿，大爷没钱怎么样？没钱呐，我们可要插板打人了。”“ 什么？我这2天耳朵沉，没听明白，你再说一遍。”“没钱插板打人了。”程咬金这个人怕软不怕横，他一听掌柜的说插板打人，特别是刚才听有人跟他说这是本地的一霸开的，好了，我叫你打人，去你的不！他一伸手把这8仙桌子周起来，呜，就给周翻个的，哗啦一声，桌上的茶碗茶壶掉地下，摔得粉碎。他又来到旁边那桌子：“诸位别吃喽，我给你们粥喽！”稀的哗啦哗，噼里啪啦的。靠门口呢，有割筷子碗的接手桌，他也给掀了，叮当哗。这掌柜的眼睛直了：“嘿嘿嘿，我们尤家楼还没碰上这号人呢，这可怎么办？”一时没明白呢， 饭座嗡都起来，了不得喽，会友楼打起来喽，别崩身上鞋呀、啊、快跑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稀里哗啦噼啦更乱了。掌柜的说，诸位别乱，没吃好的你们别委屈了，吃好的您甭给钱了，诸位请吧请吧，我们上板了。他这一喊呢、啊、楼上楼下后堂雅座腰栓的人一起往外挤呀、啊、了不得喽，游家楼打起来喽，出人命喽，人呢呜呜的往外拥啊，差不多都走近了，伙计冰邦冰邦把门也关上，栅板也上了，这就去抄军刃。掌柜的说，给我准备兵器。一说准备兵器呀、啊、再看小伙计拿起通条，白二的抄起擀面杖，蔡二的抄起切菜刀，灶上的抄起来大炒勺，插把扫帚，大铁锹，什么都有啊，上下五六十号人呼啦一声奔后堂过去了。程咬金一瞧都乐了，哈哈，我就爱看打架，干什么你们都过来干什么。接着他哇牙一叫，这会儿都愣到那儿了。老程说，哪个过来啊，上，你们给我上啊。胆小的直往后缩呀，有拿菜刀的一下子冲着程咬金呜就扔过去了。程咬金紧靠东墙啊，抄起刚才被推翻的八仙桌，攥住两个桌腿儿，来个卧鱼儿，用桌面一躺，当地声，菜刀掉在地上，那个日扔个炒勺，棒，那个扔个擀面杖，叮当叮棒，全都撂在地下。怎么他用桌面躺这些兵器？掌柜的一瞧，哎呀，感情大个有两下，你们给我闪开了，瞧我的，哼，没有个三点毛四面斗也敢当了事掌柜的。他噔噔噔噔噔奔着程咬金冲了过来，程咬金拿桌面呜的一迎，梆的一声正撞在掌柜的胸口上。这掌柜的真有本事啊，当时噔噔噔噔噔啪来个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。程咬金把桌子一撒把正压在掌柜的身上，随后他用手一颗桌子蹭嗖把掌柜的鼻子碰破了，程咬金又一颗呀桌子飞出去，他一哈腰就把掌柜的披胸抓起来，这手抓着腰带的，这边抓着前胸，往上一抬胳膊，他给举起来了。他刚一举起来，你说多巧啊，有人那边飞来一把菜刀。程咬金真够坏的，他用掌柜的身子一躺，还扑胯骨上挨了一刀，当时就出血了。掌柜的疼的直哎呦，别打别打，那边呜扔个通条，棒打在腿上，差点骨折了。这屋里可就乱了，程咬金举着掌柜的来回转呢，哪个敢过来啊，哪个敢过来呀，我要为民除害呀。伙计们想放他不敢放，想救人救不了，想打打不过，正在为难之际，就听外边棒棒棒开门，棒棒棒开门。大家一听叫门的声音都乐了，哎呀弥陀佛，救星来了。谁来了？正是会友楼，也是这所尤家楼的东家，这个人叫尤俊达。他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今天是吉日，他打算到柜上瞧瞧，带着两个家人骑着马进了镇子，来到街上，远远就看见好多人围着他的铺子转，走到近前一瞧，奇怪呀，怎么我的酒楼大白天上板了呢？到了门口跳下马，把马拴在拴马桩橛上，手分众人，诸位借光借光，我看看。他来到台阶上，哎，诸位这怎么回事啊？大伙儿有认识他的，哎呦，尤东家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后堂打起来了。哎，打的挺凶呢，跟谁打起来了？嗨，还不是白吃白喝的 蒙吃蒙喝的吗？ 哦， 尤俊达一想，我这个酒楼可不能出这种事儿，这还了得？诸位，可能是我们掌柜的不对，家有万贯，还有一时不便，出门谁也保不齐忘了带钱。这有什么呢？我这买卖全靠大伙给传名，全仗人缘了。如果嚷嚷出去，我的会友楼打人，哎呀，大伙就别上我酒楼吃了，吃完了没钱就打人，我们这买卖可就不好做了。诸位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哟，这些人里有的是左邻右舍，有的是吃饭的，一听掌柜的说这话，嘿，这才叫买卖人呢。对，说的有理，再怎么不对也得忍着，不能关门打人。诸位，你们别着急，我看看。他上前呢拍门，里边打得正热闹，哪听得见呢？有人听见不敢过去，程咬金像是大老虎一样啊，他在屋里转来转去。尤俊达着急了，猛然一抬腿，烫起了咔吧，咣，把门踹开了。门一踹开，周围人一看热闹，走啊，咱们到里边瞧瞧啊。尤俊达把手一横，慢着，诸位，你们不能进去。随后拉过了一条板凳横在门口，把大肠拖起来放在板凳上。诸位，如果没吃好饭的，回头我一定补偿。如果以乱裹乱往里头挤，我可到官面报抢案，不许进去。不进不进。这伙人不敢往里挤了。隔壁的两个街坊说，尤东家您放心吧，我们给您把着门，您进去瞧瞧，不过里边那个主可凶可厉害呀。哦，尤俊达想，是谁胆大包天敢闹我的尤家楼啊？我这什么地方？我这楼上楼下伙计说句不好听话，都是大贼小贼出身呢、啊、谁敢闹这闹啊？只有我们惹他们，哪有敢惹我们的？这个人真是胆比天大呀！我瞧瞧。等他来到里边，到腰栓这一瞧，嚯，好几十个伙计围着一个人，程咬金哇哇的叫唤。尤俊达也生气了，大喊一声，开，酒楼的伙计们闪开了，我尤俊达到了。伙计们呼啦往旁边一闪，把程咬金露出来。尤俊达上眼下眼仔细打量这个打架的主，一看当间大个子，身高过丈，只长个电脸，朱眉，赤发，红须，大脖子头，大嘴叉，大颧骨，头如麦斗。尤其那两个大眼珠子也不知道怎么长的，就好像从眼眶子里掉出来，叽了咕噜叽了咕噜，要没有鼻梁挡着，奔巴能碰碎儿，长得太凶了。谁看过瘟神呢？谁看过阎王啊？看见程咬金那也就瞧见鬼来了。尤俊达看了半天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点点头，心想，嘿，我要长这么个脑袋多好啊。哎，在斑鸠镇真就出了这么一位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愣到这儿了。你看程咬金长得不好看，尤俊达还羡慕得了不得呢。程咬金呢，一看伙计闪在一旁，什么东家来了，他呢也仔细观瞧，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八尺，细腰炸臂，头戴扎金，身穿剑袖，头上二龙斗宝，绒球突突乱颤，十四盼沙腰，丝鸾带，双搭蝴蝶扣，下边是灯笼穗，大红中音，青缎子，白底儿窄腰快靴，往脸上看，紫微微一张脸膛，黑中透紫，紫中透亮，海下微虚，正在壮年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就是酒楼的主人。你是东家？不错，好啊，我找你不到，寻你不着，你是欺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今天成的爷要为民除害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